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開波啦， 波小雲迎。迎光幕。 過咗中場先。誒，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 去。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十二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邊。 多謝 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定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开第二节，咁先讲翻印尼嗰场同埋越南嗰场。咁我哋首先讲直播嘅问题先啦。咁我哋为良心鼓掌嘅，好嘅。 有自制節目啊！ 良心定係張家輝嘅講法啊？ 果然係非常之中國化嘅。即係嗱，我先講一講我嘅譯名係點先啦。沙列林安力基伊斯菲特基斯杜化奧神阿潘，我係咁譯嘅。咁至於良心係點譯咧？就分別係扎拉朗啦、安力啦、艾斯菲特啦、奧神啦，同埋嗰個叫咩啊？阿潘會叫咩啊？唔記得啦， 艾潘姆， 係艾潘姆，係啦，係啦，係啦，多謝多謝。咁我就非常之覺得佢哋冇做功課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你改自己個譯名，我覺得比較好嘅。但係如果你就咁抄國內槍壇嘅譯名咧，我係覺得佢非常之懶嘅。 已經接咗鬼啦， 同埋我都抄 香港啦。 我有一樣嘢，我爭啲要寫投訴信㗎啦，就係點解亞洲電視一定要針對傑比斯呢？ 因為佢話佢係新人嚟㗎嘛。 唔係，要先講講個緣由先，就係喺數年前啦，咁某個主持人就話傑比斯打得中堅啦。咁今年又有新嘢啦，就去到第27分鐘嘅時候，鏡頭影咗傑比斯。跟住阿伍偉樂先生，嗱，即係我好 appreciate 你嘅，因為我覺得你唔係一個專業嘅評述，但係可以講到咁，我覺得 OK 嘅。但係你唔好同我講嗰個係新人咯。即係你唔好針對傑比斯，即係傑比斯唔係新人嚟 嘅， 你唔使同咁多觀眾講嗱呢個新人嚟嘅， 即係話你唔識就係新人。 張約都就嚟完㗎，如果 你想，仲 係即係你唔好針對傑比斯，唔好針對傑比斯。即係我就覺得其實係一個咁嘅。藝員可以講到咁樣嘅氣氛，即係咁樣，其實我覺得佢做得唔錯啦，真係唔錯啦。不過就好可惜啦，就冇我第三、第四集咁推斷向現在台借翻阿袁先生過嚟講啦，即係我係非常之失望嘅呢一樣嘢。 借到其實好好噶，真係。 係啦，咁就先講完呢一樣嘢之後，就講翻啲正經嘢啦。咁第一場對印尼，咁我贏7-0。咁就大家點睇呀？ 咁呢場雖然就同越南一樣咁都入咗7球，咁其實大家都心裏有數，就係其實係冇咩參考價值嘅。咁都係大家去到啲咁嘅地方表演下俾大家睇下， 真係提升狀態。 俾睇下幾兩個月冇訓練都可以踢啲咁嘅波出嚟。 表演性質啦。 講下個正選名單先啦。咁對印尼嗰場呢，就正選係出咗法比安斯基嘅。咁後防就正路啲就係 Jenkinson， 咁中間就係梅迪薩卡配呢個米基爾，咁左閘自然就係傑比斯。 呢個要留一留意喎，米基爾呢一場係打中堅。 係。 真係呢個要留一留意。 唔係打左閘嘅，因為有傑比斯。 咁中場咧就呢個標準嘅配搭就係藍斯同阿迪達啦。咁又 有一個唔標準嘅張伯倫咯。 係啦，就係雲家靜好希望，唔知係要改咗佢做中場中嘅。 咁中中場 唔係唔係，呢、這個我要解釋翻嘅。由簽張伯倫嗰一刻翻嚟，雲家 靜 第三個已經講過話，張伯倫未來嘅定位係攻擊中場。佢講過佢係慢慢試緊嘅，即係你話喺正選嘅聯賽咁樣擺，我都唔滿意。但如果熱身賽咁樣俾阿張伯倫慢慢試下， okay. 我覺得就算佢踢得點差都好，我覺得呢一個嘗試值得嘅。 嗯、 即係我要為雲家評一評分，因為我覺得佢睇中張伯倫就係張伯倫夠膽自己去衝、嗯、去搏，同埋佢有足去射門，即係將佢改做一個咁樣嘅攻擊中場，我覺得。個思路冇錯，但係個效果暫時兩個睇唔到啫。 有待觀察啦。 有待觀察，我覺得、嗯、真係呢個有商榷餘地。 一睇咗佢咁多場，我覺得佢係踢左翼係會好少少嘅，尤其之前有一個係冬季嗰陣。 其實嗱，以而家嚟講，張伯倫我同意踢左翼或者右翼。 尤其第一季過嚟嗰陣都幾驚豔下，但第二年可能俾人睇穿咗啲路數咧，有時大波好容易俾人折翻轉頭。但我有時覺得佢全部個大局觀冇咁強。 嗯，大局观会唔会其实队友 佢系会 走位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哦，呢个当然啦。 即系你唔即系佢可能个传播路线选择嚟讲，因为其实你睇翻张伯伦喺前面嘅时候，其实阿蓝斯或者阿迪达斗后佢哋都唔系点够胆喐，因为都系嗰个问题，你冇信心俾咗一个足够嘅防守力俾佢哋去埋前面啊。 嗯， 即系冇咗第一道屏障啊！我哋呢一个问题已经缠绕咗两年到噶啦。即係我成日都話，其實係好資源浪費，三個人做兩個人嘅嘢、 嗯。 所以其實暫時嚟講，張伯倫咁樣嘅情況，我覺得其實有啲係關於嗰個陣式問題，即係唔代表佢入後踢攻中喺有足夠支援之下，依然會踢得咁差。 嗯， 我唔會排除呢一樣嘢，係啦。 OK， 咁就繼續講翻個正選名單先。 咁前面三鐵三角就係和仔啦、基拿比同埋呢個阿邦嘅。 哇！真係生曬瘦呢、這個鐵三角。 但出嚟踢係表現係 OK 嘅，對住印尼啫。 唔係嗱，基拿比呢一場波，我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嘅話咧，咁佢係踢左邊， 係， 但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右翼。 右邊嚟、嗯， 即係嗱，雲家又嚟啦呢啲嘢，左右邊倒轉試下打、即係。佢係好中意做呢啲嘢，咁同埋下半場嘅時候，佢咪換咗阿伊斯菲特入嚟嘅。咁、伊斯菲特本身係一個攻中嚟噶嘛，咁佢亦都踢過左中場，真係。但係呢一場佢係撇咗右翼，即係雲家係試緊嘢，你好明顯見到佢純粹係呢班友，你咪攞自己試下踢咯，揾下你啲潛能出嚟咯，咁踢得好咪好咯，踢得差嘅都冇所謂咁嘅意思。 嗰場基斯杜巴奧神出嚟打中場。 哦 ，OK， 系啊，系啊，后 都系入波啫 ，OK 嘅。 咁仲有出咗啲咩？就安力基啊、高斯治尼啊、路斯基啊、普多斯基啊、基鲁特啊、萨格纳，仲有马天尼斯都出咗嚟。咁仲有一个唔可以唔提，就系沙列林啦。 即系扎拉朗。 啊，系、啊，冇错。 系啊，要讲翻唔系，因为点解？其实我要讲翻点解我系咁样译咧、 嗯？ 因为之前冇人咁译过啊嘛，系得我哋 Daily 睇 U21 嗰集。咁我哋 原来我哋系首创噶。 系 啊，我咁样话沙列林都系噶， 自己话嘅。 原来系咁。 其他名我唔知道，伊斯菲特嗰啲我唔知道，但系我好肯定沙列林呢、這个，我系嗰阵时拗爆个头，我都唔知点译、 嗯。但可能之后都冇人用噶喎。 系啦，之后冇人用冇所谓。起碼我哋自己聽得， 我哋自己明白， 我哋讓開佢。 係我哋呢個節目，我哋 幾千人聽緊㗎。 我哋唔好講扎拉隆，因為人哋官方個名係 Selim， 係啦 ，Selim。 用翻英文譯翻過嚟 係啦。 咁亦都有一啲識德文嘅朋友同我講話，其實我個譯音係比較 接近。 咁冇辦法啦，咁我唔會譯扎拉朗咯。 嗯 係咯，我唯有係咁講咯，即係如果大家聽講艾斯菲達扎拉朗嗰啲，唔好意思啦，呢個節目聽唔到，要自己吞翻啦。真係唔好意思，咁就呢一場波其實有翻幾個重點想同大家講翻嘅，咁就大家其實都有啲擔心嘅，因為一開始韋舒亞唔喺名單裏面呢，其實大家都驚佢受傷嘅，但係其實原來就感冒嘅啫，係啦。咁就其余第二点就继续讲啦。 咁啊，安力基啦，咁啊，本身系一个攻中啊，转咗型啊，第一次诶担任中坚啊，咁啊，赛后云家就话，因为中坚方咁啊睇中佢嘅身形，有咁嘅决定啊。 咁就其实 即系大斌都睇得中坚话啦，睇身形嘛， 喺低水准赛事 就太瘦， 身形决定一切。 都要讲翻啦，阿安力基就已经借咗去阿黑佬噶啦。 嗯哼， 即系借咗 又借咗。 右者，我估計都可能會被人買斷的、 okay. 因為你見到雲家手上面咁多有潛質的同一位置的球員，其實即係我就好中意 有排唔到佢啦， 攻擊線上太多人， 啱啊！我就好唔中意佢嘅，我覺得佢冇讓掂嘅，即係中前後腳法乜都冇，即係得個身形咯。但係即係你踢小朋友波大隻就話有用啫，但職業球隊又冇乜用。 或者我會咁睇咧，佢喺一線隊嘅表現好唔掂，唔緊要。但我喺個外借啊 U 廿嗰啲比賽睇過好多啊，我覺得佢、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其實。嚟緊聯賽杯嘅，大家都浮現咗一個問題，就係、一線隊同二線隊唔夾，即係呢幾年其實大家睇到嘅，即 係 我覺得好 冇機會啊嘛。 即係佢可能升上一線會有衝突，但係如果就咁抽佢出嚟睇，我好中意呢個球員。即係我唯一係咁講咯，即係佢配合唔到一線隊打法，冇辦法。但係佢係一個幾好嘅球員，我唯有咁講。係啦，咁就另外阿 Pom 就要講翻嘅，因為其實今場佢打正選，但係都 miss 咗好多嘅機會啊。即係其實都令我有少少失望，因為我睇佢嘅把握力其實唔係咁弱嘅，但係好可惜啦。咁就可能緊張啊，或者真係個態度比較輕鬆啦。咁、所以就 miss 咗好多。咁 都入咗球嘅， 係都 OK 係嗰球其實都算執雞㗎啦。即係唔係話佢自己把握能力嘅問題啦。即係我係有少少失望咯，唯一咁樣。咁同埋都要講講下半場條防先。咁沙格拿、高斯尼、安力、基米基爾，即係我心諗，如果 冇機會再現嘅， 冇機會再現， 冇㗎啦，冇㗎， 即係史無前例， 放心。 即係我即係預備，即係如果係熱身賽咁樣排，我覺得我自己玩自己冇所謂， 冇乜所謂。 如果你一線裏邊 降班嘅陣容呢個。 同埋呢一場波，如果大家留意到咁多個球員係完全冇走位嘅。定点传播， 纯粹个人技术。 定点快炮，定点接应，系冇战意嘅 同街场差唔多。 系街场， 同街场差唔多。 街场差唔多，真 系。冇乜所谓啦，咁耐冇踢，咁啊热热身啫，都系纯热身。 咁对越南嗰场其实都差唔多系咁噶啦，都差唔多系咁噶啦。除咗有阿米基尔咧，就左路严重失位，系咁俾人爆啦。呢、這個大家就預咗啦， 防線都唔同咗，今次沙格拿就轉咗去中堅啦，正式。 咁另外越南嗰場就換咗阿公仔入嚟，但係好快又換翻出去。即係呢一個就其實我哋賽後而家就知道發生咩事啦、就原來公仔爆咗胸骨嘅嗰時。 哇！ 即係一 係啊， 真係 佢踢咗十分鐘， 為咗踢入波嗰兩場波，夾硬頂硬上嘅啫。所以其實到曼城嗰場啊，或者之後的比賽，其實阿公仔其實都冇上到，或者冇入咗名單。其實佢其實由去日本嗰刻開始已經知道佢裂胸骨嘅啦。即係佢，所以佢表現差，我哋嗰陣時好怪佢啊，就係點解冇表現？但係其實而家睇翻落嚟，真係 有 時冇得怪，冇得怪， 有時冇辦法，有時冇辦法， 冇得怪，完全冇得怪。咁就另外阿和確特 miss 大量嘅機會，呢個就真係我就覺得結完婚之後腳軟咯，係咯，或者冇咗個老婆喺隔離，冇咩心機咯。 其實由上季即係季中打後咧，佢個表現 續約之後， 續約之後咧，到而家熱身賽咧，佢都好浮沉， 反覆 係反覆都係 keep 住反覆。 我成日覺得阿仙奴嘅球迷嘅耐性咧，係逐漸俾呢八年沖昏咗，即係大家都好期待一買個球員入嚟要即刻融入到。一唔融入到就話佢廢，甚至乎一啲球員其實只有24歲、25歲到，佢冇咩表現就話佢廢，但其實根本都未到個黃金嘅年齡。 但 或者佢爆 和仔又唔同喎，和仔踢咗7-8年啦喎，衰質都係24歲。 你 反對啊？ 肯定反對啊！有人反對， 有人反對， 出聲。 講 Steven 講。即係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啲球員你要俾少少耐心嘅，因為你唔可以 expect 一買一個人翻嚟即刻融入到。你雖然雲家之前好多成功例子，但係唔係個個都做到咁喎。即係有陣時我覺得謝雲奴你呢兩年嚟雖然係有好多唔好嘅地方，但你亦都要睇翻佢有啲好好嘅地方。即係你唔可以一味話。單憑個戰績，單憑啲乜嚟去睇一個球員嘅發揮、 特別上年佢跟完皮里斯之後，真係個決定啊！ 咁佢算唔算二五咧？跟完皮里斯之後走人？ 又 唔可以咁講嘅呢啲嘢，唉，始終表現又唔係話真係好穩定，佢又係。 咁頭先提到沙格拿轉中堅呢一次 呢個好重點嚟啊，好重點嚟啊！ 呢個關乎我哋第四中堅嘅命運呢個係。 我就覺得滿意，滿意兩個字，滿意。 收貨，收貨， 收貨，即係速度頂波 OK， 但係同梅迪薩卡嗰個企位依然有少少瑕疵，因為個中間嗰個空位太大，即係經常俾人啲斜咳啊嗰啲咳到。但係如果話佢出擊型啊，或者解圍甚至追翻單刀嗰啲咧，我覺得真係寶刀未老。 佢又啱啊，即係佢速度， 值兩年 佢速度而家喺閘唔係夠用啊，中堅反而夠用啊嘛，係啦， 冇錯。 即係我會滿意呢個改造嘅，如果係真係改造成功。 如果佢同梅迪沙夾應該就係佢補位，然後梅迪沙 擊 佢。高斯尼個位會變咗沙格拿啦。 係咯。 咁如果佢同高斯尼搭咧？ 哇！ 咁就唔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 冇可能 嘅，再華美倫搭呢個 高斯尼。係等於華美倫搭高斯尼，即係你睇落好似好穩陣，但係其實個配合上面會有問題。因為其實兩個都有進攻意欲，或者甚至乎兩個都是屬於啲攔截型的，但是沒有部位型的，即是兩個嗰個分工嗰個配合係好可能會出現問題。如果你話要拉只閘去打中堅的，咁我唔會揀傑比斯先啦，首先。咁我會試下鄧堅順。 係 係 係。佢有身高啊。 點解會試鄧堅順咧？因為其實又要講翻加盟嘅時候。咁當初佢喺查爾頓加盟過嚟嘅時候，曾經查爾頓之前做過一個官方嘅調查，就叫啲球迷投票，你覺得鄭堅順踢邊個位最好啊？ 可以都咁嘅嘢， 有嘅有嘅嗰陣時 投查爾頓球迷投票係投中堅先嘅，唔係投左右閘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迫於無奈要褪嘅話，以前我哋有個雙字會褪落去，但係如果而家我會選擇試下褪。鄭堅順，甚至乎再久啲，將阿藍斯褪落右閘咯，有咩事？ 係啊，得啦，冇所謂。 喂，咁不如搞 啦，係咪先？今年都試過啊，唔出奇啦。 咁如果大斌真係買唔出，咁咪搞個投票咯，睇下踢中堅啊，踢中鋒咯。 大斌就第四中堅，好唔好啊？ 90%係中堅咁， 90%仲有右翼 喎，係香港區係投中堅。第二個區我唔知， 可能龍門咧。 香港區嘅投票我都夠膽買喺中堅， 但香港先會變做中堅中堅兵嘅。 咁嗱講笑講完啦，咁講完沙格拿出色啦，咁另外有兩個球員我都想講下嘅，一個叫沙列林，即係扎拉朗，就身形上面真係好 單薄，單薄。 但係我又想拎翻阿粉果上一集同我哋講嗰個 topic 出嚟。叫欖球教練的問題，即係我覺得嗱，扎拉朗佢即係沙列林啦，佢而家佢嘅合約唔係職業合同嚟噶，依然係學院合約嚟噶 ，first year 嚟噶，即係簡單啲嚟講，佢而家嗰個體系啱啱好就係嗰個欖球教練任職嗰個體系嚟噶，即係我覺得如果 即係專人啦， 好似我哋呢個聯想咁樣去做呢個球員嘅話咧，我覺得嚟緊呢兩三年係值得大家期待嘅。 16歲 有得錯。 所以其實而家阿仙奴其實都好想同佢簽多張合約㗎。即係你唔快啲到年齡就同你簽職業合同啦，唔好搞啦，真係。如果唔係嘅話，真係用乜嘢俾人叫咗佢真係。即係如果你睇完阿沙列林呢幾場表現之後，有啲人都會話，其實買法比加斯翻嚟有冇需要？咁我就唔會咁睇嘅，因為其實個過渡期始終有一段時間，你唔可以 expect 雲家再推多個好似韋舒亞咁樣上嚟俾佢試，同埋佢真係你見到其實佢第一、第二場雖然有表現，但其實之後其實受制於對手壓迫，甚至係踢法嚟講咧，佢都開始有啲受制嘅，所以其實都係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個大概係啲咩料，跟住我覺得其實要浸咯呢、這個，即係。佢唔會短，我預計啦，短期內兩三年都唔會喺一線隊出現。咁另一個想講就係伊斯菲特。咁伊斯菲特，我有一次我聽足球頻道就講咗嘅伊斯菲特。咁就我唔記得係阿 Steven 講話佢有機會，即係都希望佢上一線係嘛？但係如果你而家睇翻阿雲加喺 Member Day 嗰日 甚至乎完咗個亞洲之旅，對阿伊斯菲特嘅態度咧，我唔樂觀啊！我真係唔樂觀。點解咁講？因為伊斯菲特佢明明可以去踢酋長杯，雲加唔俾佢踢，扁咗佢落去踢 U 廿一，即係俾勞頓大抄7-0嗰場。跟住 Man Monday 冇佢份，冇佢份。即係大家都好 expect 雲加可能會即係始終多蒙特買翻嚟用錢買噶嘛，即係可能浸完之後都會推 50万好似係買咗， 有啲奇怪。 有啲奇怪，我都覺得有啲奇怪。 真係奇怪。 同埋亞洲之旅佢表現唔錯。 O K 啊， 啱係㗎。 但係雲加點寧願拎阿沙列林出席 Man Monday 出席酋長杯，佢都唔拎伊斯菲特。即係我唔樂觀咯，我會覺得會係外借，甚至乎繼續充當下年 U 廿一三項賽事嘅主力。即係我唔明白雲加點解會咁諗。呢一個係我一個大疑問嚟嘅。即係以伊斯菲特嘅能力同埋佢嘅踢法，甚至位置，其實我如果我係雲加嘅話，即係學下粉哥白粥個眼睛，我會俾佢上嚟試。但係雲加冇咁做，即係我係一個，我會覺得一個疑問嚟嘅。甚至乎，我覺得呢一個如果佢今年唔升上，係雲加嘅一個少少嘅錯誤嚟嘅。即係我會咁諗㗎。 即係講起呢個類似咁樣嘅情況嘅話，我又聯想起好似祖爾金寶。又係會唔會有同阿伊斯菲特有啲類似咁樣樣？ 係又係有料踢一次，但係唔俾佢踢。 又有料嘅， 即係係咯。當年巴拉薛迪又係，即係我哋即係巴拉薛迪可能同呢扎比較，可能都仲差少少。但係以當年嚟講，其實伊斯菲特即係阿巴拉薛迪係有能力試下上一線，但係雲加都冇俾機會。 佢嗰期仲有個梅里達啦。 梅里达俾过佢上， 踢过几场噶啦都， 唔系但 叫做有 杯赛啊。 点解我记得梅里达？因为戴亚比啊，戴亚比我记得梅里达出嚟嗰排咧，戴亚比系正选嚟嘅，仲踢得好好啊嗰排。系我，所以我好记得梅里达嗰阵。 每两年都有几场噶。 系，循环嚟啊！我讲过好多次，循环嚟。即系呢两场波，我觉得就纯粹换票性质咯，完全冇任何练兵。 咁對手都冇壓力俾到我哋， 係咯，即係純表演啦，純表演，即係唔會期望有啲咩嘢睇到噶啦。但係你見到呢幾個新嘅球員上到嚟有咁嘅表現，其實 OK 啦。即係對下年聯賽杯第一、第二 round， 我有啲希望咯。綜合出嚟嘅結果係咁噶啦。即係你唔會 expect 喺一線見到佢，唯有就聯賽杯第一、第二圈對啲英甲啊、英乙啊嗰啲球隊。可能會有啲嘢睇咯， 但基拿比咧，大家點睇啊？ 基拿比就如果嗱，我唔呢一場我唔單獨講啦。如果係 全個 亞洲之人嚟講，我僅僅合格。喺我認識嘅基拿比裏面，可以做得更加好。 係嘛？ 尤其是喺射門把握，甚至係突破方面，佢嗰種靈氣少咗啲。但係繼續爆上去，甚至喺禁區頂遠射之類嘅嘢，佢都有做出嚟俾你睇到，佢係有 potential。 但係好似我感覺好似張伯倫咁咯，即係你有少少速度，又插下兩下花，但係冇假身，呢啲即係踢翼位咧係英超踢，即係英超水平啦，即係冇乜運行，好快脆就俾人睇衝穿牆梁，你咪企喺度喐咯。 所以嚟緊，我覺得雲加都幾冒險，因為其實睇到基拿比好可能會升一線隊，但係升咗一線隊唔代表唔會外借，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睇翻上年個經，即係前年呢個經驗就係高基連同埋費林波都係俾咗個一線隊 number 佢，然之後試完嗰幾場聯賽杯或者足總杯，甚至聯賽一兩場之後就外借咗㗎啦。即係佢好雲加個心態，可能係會俾一兩場二三十分鐘你感受下，跟住再外借你出去嗰啲咯。即係佢有機會升一線隊，但 係睇下板啊， 假升一線咯。 假升， 因為嗱，我 頭先講過 啲名單嘅問題。B 名單佢係完全符合個要求噶嘛，係唔使報名噶嘛，所以其實你就算點抽佢上嚟一線隊都唔影響嗰個名單噶嘛，所以雲加有呢個空間做呢啲嘢，做呢個假提升，我覺得可以接受嘅個策略嚟講，可以接受嘅。咁就繼續講埋落去先。咁喺呢兩場波中間就夾住咗一場 U18， 咁結果就阿仙奴贏2-0，咁呢啲唔講啦。 俾人炒嗰啲先講咯， 炒一陣間就講炒嗰啲啊。我講呢場先啦，即係頭先我第一 part 就講到 Meadow Park， 咁個主人就循例呢個約一約阿仙奴踢翻場波， 咁阿仙奴呢場就陰功啦，輸3-0。 我小事牛刀啫。 唉，真係陰功。咁條後防大家聽都知啦，阿史利文原本打中堅就變咗右閘，阿法根、多利信、阿烏迪，哇！真係呢啲真係攞命。即係下年預備組，我唔 降班，有冇預備組？有冇降班嘅？ 冇啊！ 預備組冇。 跟住阿希頓又變咗防中。跟住阿哥尼地打翻個攻中就正常，咁啊 Jeffrey 又奇怪喎 ，Jeffrey 原本打右，而家變咗打左，跟住下半場仲嘔血，換咗個咩奧幹諾落嚟，跟住將個正前鋒嘅瑞典阿 Rago 變咗又做左閘，唔係左翼，阿恩尼斯又打翻個防中，阿恩尼斯第一場復出啊，咁就伊奧俾呢個 U18 前鋒嘅打前，咁就呢場波咧就完全我睇過精華啦。阿仙奴冇咩攻勢，完全挨打。咁呢嗱，好認真講句，呢一場就所謂嘅聯隊，其實大部分主力都 U18 嚟嘅。咁面對住波咸活輸3-0，咁就其實如果睇翻嚟講，我就覺得啊 ，U 即係 U21 個教練其實炒得㗎啦， 應該 炒得。真係我完全見唔到有任何戰術，任何嘢。不過講真，熱身賽就啲人話唔好睇得咁認真。 哇！仙奴教練炒得其實， 但 係 講真， 個個級別都可以咁講啦。 輪換搞到咁啊嘛，即係你雖然係低組別聯賽，但係始終對波你咁好打擊嚟緊青訓學院啲球員嘅信心咯。即係你唔好將一個防中無啦啦變攻中，你將個左右 即係成 周圍調轉， 成隊好貫徹啦。 冇策略嘅根本，我見到佢。即係你明明啲位可以踢得好，你掉一兩個唔係問題，但你成條防線係根本完全帶得亂個幾位。 試陣咁樣樣， 唔係試陣啊！我覺得佢係直情黐個線啊，好似撳部電腦 random 咁抽， 即係抽個牌， 你去打左針，打右針， 即係好亂嚟嘅喎。 係好亂嚟，即係 街場踢都冇咁 hea 啲快陣。 係啊，係好唔開心嘅。其實我睇完呢場波精華之後。咁就講完啲唔開心嘅嘢，就講翻啲開心嘢啦。咁啊，去日本啦。咁去日本方面就第一場對名古屋鯨魚就贏3-1。咁啊，公仔就冇表現啦，即係頭先講過啦，爆胸骨你冇得話。 冇得表現啊！ 冇得批評，因為始終真係咁樣相反你咧，真係冇係咯，唔會責怪呢啲球員咯。 有個數 佢又好彩喎，有入波喎， 有個數二碼入喎。 唔係呢一個我就覺得係其實有一個契機喺度，即係我以前就我成日都話啲球員唔夠打反雲格，但係今場阿迪達係反雲格，因為其實講真十二碼如果要射嘅，阿迪達自己射嘅應該係，如果跟雲格自射，雲格佢賽後都講到明，我冇安排公仔嘅。 其實我都覺得是人情嚟嘅啫。 係人，當然可以咁睇，係冇錯，當然可以咁睇。 同埋熱身賽。 係咯。但係其實如果你行出咗咁嘅一步，我覺得之後其實可以試下。 但係其實我覺得應該係熱身賽。其實我記得上季試過有一次十二碼基洛特想射，阿迪達唔得，我嘅。我覺得呢個是熱身賽加日本主場人情送給你， 不是日本主場是公司量主場，你想想那個牌牌多大塊才行， 是 吧？ 他是名古屋人， 無所謂啦， 雲加入名古屋出身， 只要說阿迪達很識做，是 啊， 醒目仔。 那今場我們繼續講沙格拿都是踢中堅，都是表現出色，都是沒辦法。不過我球失球我覺得他有少許責任，因為如果大家冇記錯嘅話，就其實係阿米基爾喺左路失位，跟住呢個預咗㗎啦，大家預咗 最佳防守球員咧， 對手有嘢啦，斬個波出嚟。咁阿沙格拿就唔係追人，亦都唔係追波，就衝咗前嘅。咁後面空曬成個波，梅利沙格企得太開，防唔到。咁人哋就撞射嘅，咁冇辦法，呢個真係。同埋如果大家有看過米基爾那個失位，其實普多斯基有幫手追的，不過真的追不到，沒辦法。 不是普多斯基是零防守力的，你叫他去協防呢，守角球又好守邊又好呢，次次都賴嘢的。所以你見去年為什麼頂角球會好，因為頂角球現在你見到全部第一點都基魯特定，以前基魯特未來的時候，或者鬼賽未出的時候，普多斯基輸幾球啊，又唔夠高又唔夠準， 咁就 唔係啊，其實之前我覺得啊，查馬克喺或者啊雲乜乜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前鋒幫手解圍呢一樣 正常噶嘛， 正常有係好多司機呢一方 佢就唔係啊， 弱少少， 佢唔係中鋒嚟噶嘛，係啊。啊哈！又俾人入 了。另一個關注的地方就是安力基又打翻中場啦，就阿 Peter 爸爸就話佢一無是處啦。 冇錯。 咁我都同意嘅，即係佢喺呢場裏面打中場的表現真係差啲，真係差啲。咁就同埋佢本身俾人的定位是攻中，但係佢呢場其實俾人掹咗做防中。咁你話我藉口有咩都好啦，即係唔啱佢咯，係咯， 唔啱佢。 咁就呢一場我覺得值得注意的就是雲哥開始真係理真係有少少。真係呢一場波就冇咗阿伊斯菲特同埋基斯杜法好神唔出啦，呢兩個唔出啦。即係其實由呢一度開始睇已經知道伊斯菲特 排後邊啦， 基斯杜法好神咧， 來 季喺一線隊嘅機會已經開始 好微 嘅，已經開始微。由呢一場開始已經冇出佢哋，所以其實就如果來季嚟講，而家睇落嚟會升嘅咧， 基拿比啦， 係基拿比啦，似啊似啊，因為走嗰個謝宏路入翻個基拿比。 唔係仲有公仔嘅，公仔應該有得踢啩今年係嘛？ 公仔就嗱，佢賽後訪問就話會升，但係係咁傷嘅情況之下，其實唔樂觀咯，唔樂觀。因為始終你而家爆胸骨，之前有傷腳，又咁大陰影，即係我成日覺得。 即刻俾第二。 藍絲係我哋好彩嘅啫，藍絲就我哋好彩，真係大傷完之後，佢有個咁樣嘅精神同埋咁樣嘅能力去。重新建立自己的位置，甚至乎是將自己的 大家都有出力的鬧了你是吗即問候了兩年 是大家 你在英國聽不聽到 不是是這個這個節目 英國人都一直鬧他的 這個節目最大的傳統來了就是要拉開個話題來講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講講屌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這個文化呢或者甚至這個現象是有些奇怪的就是阿仙奴球迷是很喜歡屌自己的球員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是時間還是那麼啱呢屌完球員之後是真的會有表現 有些沒有的是吧 你那些 丹尼 有的 丹尼神也是 你知道那兩年他們對藍絲的評價就是連丹尼神都不如的我看到是覺得有什麼可能的你說要被丹尼神侵沒可能的我覺得他們晦氣才這麼說的 不是 有幾個在我心目中都排名來的史基拉斯 這個不用說了 丹尼神 斯維斯達啦， 唔係斯維斯達 都 OK 嘅， 斯維斯達就 佢都係俾人唔想擺咗上神台嘅啫，本來都唔使佢出嘅，係咯，班本就傷咗咁多人。 唔係斯維斯達，我覺得如果用即係雲家嗰套嚟講。一分錢一分貨 免費的仲想點 係一分唔係斯維斯達要俾錢㗎 幾廿萬㗎幾廿萬㗎 要俾錢 㗎 唔可以掛 球 員快買佢一個 即係 哇亂咁貴仲撚多啦 哎好啦好啦 好啦咁就繼續講埋之後就張伯倫輕傷高斯治尼輕傷薩斯尼輕傷咁呢一場就完全個完全我不知道是雲家流力還是怎樣就整到條口 風還有對手的龍門都打得很好尤其正金打得很好 那、公仔又依然跑動多雖然斷胸骨但是都值得鼓掌的、那和確特就繼續腳軟那就第二節就講到這裡那接下來就繼續講之後那些好第二集完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